2012年我哋创立了一个文字的平台曼联新闻，2013年我哋更加增设一个声音的平台，逢星期日 David FGCY 为你分析一周的曼联，自认是曼联球迷的你记住听我哋节目啦。 好，回到嚟第二节的曼联新闻，咁就今 part 就继续我哋的青年军。咁啊，青年军有啲咩新闻啊？其实今日礼拜。 哇！呢單新聞都係大的，因為點解咧？係關於呢一個英格蘭 U21 聯賽嘅賽制。本身咧，英格蘭 U21 咧，其實根據上季英足總公布嗰個嘅精英足球訓練計劃咧，佢哋係同埋根據佢哋嘅嗰個改革嘅進程咧，下個賽季係將現時英格蘭 U21 聯賽嗰22支球隊按成績咧再分兩個組別。入面去鬥嘅，但係咧喺而家咧英超足總咧佢就確認咗咧呢一、這個第三步嘅改革咧係情況有變，佢哋傾向於咧就將呢一個西甲 B 隊嘅個制度咧就引入英超嘅。 OK， 係啦，咁但係要首先講明啦，嗱喺呢一個精英中華訓練計劃咧，其實就分咗三個級別嘅，唔係話嗰隊波係屬於英超嘅話咧，就係呢一個第一種子，佢就係根據翻佢哋嗰個球隊嘅青年軍嘅往績啦，佢哋青訓嘅設施啦，同埋培訓力度，即係嗰個球會嘅培訓力度咧嚟到去決定嘅。咁曼聯係屬於 Category One 啦，即係第一個最佳嘅級別啦，係啦。 咁其實正常英超嘅豪門都應該係全部最高級別㗎，係嘛？有冇啲得意啲？係 冇錯，冇錯。 明白。 咁啊，喺英超嚟講咧，今日只有四隊就唔係。咁啊，其中兩隊就因為呢一個嘅地理嘅原因啦。咁啊，即係威爾斯嗰兩支球隊就係不屬於呢一個嘅英格蘭足總嘅呢一個精英足球訓練計劃之內嘅成員。 係。 咁仲有兩支咧喺英格蘭嘅球隊。英格蘭嘅地區嘅咧，咁就有兩支就有問題嘅，咁啊佢就唔屬於噶啦，咁啊包括呢一個嘅水晶宮同埋呢個球城嘅，係啦。 Okay. 好，咁啊，我哋呢個精英足球訓練計劃，你覺唔覺得有啲？即係其實我之前我喺足球頻道都講過嘅，就係話今時今日英格蘭咧已經係。頂級聯賽方面是毫無空間俾一扎英格蘭嘅本土青訓球員去上位㗎啦 ，OK？ 大家細心啲留意一下啦，而家排緊 Top 8嗰八隊波，除咗曼聯陣中有一個叫做係比較青，唔可以話比較嘅，根本就係青訓嘅 Jan Hulsa 係踢到上嚟之外，有邊一個係真係咁後生可以踢到上嚟啊？ 94年啦，即係我不得不佩服啦，利物浦嘅 Sterling 啊， 係，仲有個 Sterling， 咁啊，應該冇乜噶啦。再數下，我哋再揾下有冇啲。 修咸頓都幾多嘅。 Luke Shaw， 跟住 係啦。 咁啊， 亦都有佢哋嘅球隊嘅嗰位叫做追洛迪古斯啦，呢一個佢哋嘅隊長啦，係啦。 係，跟住仲有冇？仲有啲後生仔可以？ 识 到名啦，可唔可以做啲后生仔识到名？ 富咸我只可以讲就后之后嗰一两年真系要小心，因为富咸近排嘅青训都即系近呢几年嘅青训都相当之出色。 系，仲有冇？唔系我讲而家， 甚至乎 我讲外面而家企得住喺英超站得稳阵脚嘅青年军球员，年轻球员。冇啦，系嘛？所以其实英格兰嗰、那个系统系有啲问题嘅，即系你唔会话好似西甲啊、德甲啊等等，佢哋每队球会，甚至乎你话强如皇马呢啲球队啦，都系仍然会有一至两个位置系俾一扎佢哋球会嘅青训球员系踢到上嚟，可以俾佢哋感受下、体验下顶级联赛嘅气氛都 OK。但系今时今日嘅英格兰联赛就只有系不断咁用钱去买一啲外援翻嚟，系啦，金钱去掟啦，掟队波出嚟啦，已经系完全忽略咗其实佢哋每队波系一个青年军嚟到噶 ，OK， 冇人去留意噶，基本上。所以这个所谓的 E3 个 P 啦，精英足球训练计划出到推到出嚟台啦， 有冇用呢？暫時未知啦，咁啊，因為啱啱先出翻嚟咁啊，但係我相信，我覺得應該都唔會有咩用。Vincent，你點睇啊？ 嗱，佢根據佢哋而家，因為嗱，點解其實我都可以講啦，呢單新聞背後其實都同曼聯本身有關嘅。因為曼聯本身咧喺當年啦，仍然叫預備組嘅年代，其實都已經希望渴望有一個改變啦。咁啊，就係受到英格蘭足總嘅阻撓啦，同埋英格蘭聯賽嘅當時時任嘅即係曼城出身嘅嗰位總裁嘅一個批評啦，令到曼聯唔可以獨自去做啦。咁啊，但係現時咧，因為真係有一個問題，即係都相當之嚴重啦。其他球隊都意識到呢個問題，所以咧點解加上曼聯早前，即係正如我上一集喺青年軍所講啦，咁啊喺Warren Joyce 上一場 UEFA 比賽之後，其實都有炮轟過咧。而家呢一個嘅 UEFA 聯賽咧，簡直係一個玩笑啦，係唔能夠協助到青訓球員係升上一隊，尤其是而家中間嘅嗰個 gap 係因為受到金錢嘅影響而拉大咗啦。 嗯， 係啦。咁而家咧，所以英超總裁頭先都急急腳咁樣就講咗話，而家不如我哋第三步就轉一轉啦，就用 B 隊嘅制度。嗱，仲有一樣嘢頭先就冇講到，就係咧，其實呢個 B 隊制度咧，就唔同現時嘅青年軍嘅，現時青年軍咧就係 U21 啊嘛。咁而家呢一個佢新建議嘅 B 隊制度咧，就係 U23，即係23歲以下嘅球員，並且同現時即係之前嘅預備組啦 U21 嘅呢個聯賽制度一樣咧，就係允許每一隊參賽嘅球會。在每一場比賽的大名單呢加入最多三個的超齡球員和一個的超齡門將，即是 total 四個超齡球員啦，就在比賽之中出場的。是啦，而這個制度呢其實也都貼近啦，是我們的曼聯 UEFA 領隊呢，就是 Joyce 所追求的。 OK， 得明 白。至於他是英冠啦、英甲還是英乙去開始這一種的 B 隊的模式呢，那就真的不知道啦。 开个曼联 B 队打飞机都好， 我就想问一问啦，咁如果即系而家最多最高嘅级别系 U21 啊嘛，咁而家开到 U23 啦，开曼联 B 队啦，咁对，因为你明唔明啊？有啲球员可能佢比较迟啲开窍，可能到22、23岁先开到窍噶嘛，咁对培养球员会唔会有帮助？即系可能高爾啊，或者東尼基夫呢啲咧，佢可能如果有 U23，佢哋唔使走住喎，佢哋可以留多一兩年先走喎。咁可唔可以係咪即係可唔可以俾多啲時間一球嘅觀察球員咧？會唔會有幫助呢方面？ 兩睇啦 ，CY 我可以答你啦，兩睇啦。一係好似就係啱啱咁提到啦，一就係有一啲人係00、44嘅，特別啲22、23歲先開竅式成長啦。咁或者有一啲就係去到22、23歲都係無所事事啦嗰啲。嗰啲上到樽頸位，即係好似 James Weir 嗰啲咁樣，你俾佢踢到25歲，佢都唔識踢波㗎啦，講真咁講，係咪先？咁所以兩睇真係兩睇嘅，兩個睇下你點睇嘅啫呢個制度。咁但係你話開到 U23，我個人嚟講係叫做有正面影響咯。但係其實我覺得學西甲咁樣係唔錯嘅，即係將一隊 B 隊擺落一個低層低級別少少嘅聯賽，即係英冠，你開隊曼聯 B 隊咁樣。因為其實大家都知啦，英冠其實都是爭崩頭的嘛，咁所以但是英冠而家都22隊波係嘛，定24啊？ 22隊， 太多波啦，所以應該睇到開個 U23聯賽應該是最合理的選擇嚟嘅，應該係。咁啊，呢單新聞有冇補充啊？仲？ 咁啊嗱，其實講啊，我自己都有個疑問啊嘛，正如 CY 所講啦，咁其實嗱，因為呢一度咧就啱啱就同25人大名單嗰度咧就有一個嘅，可以睇一睇一樣嘢就係同25人大名單有關啦。咁喺25人大名單之後，好多就因為現時呢一刻啦 ，U21 啦，咁啊啱啱跳出就係曼聯，如果25人大名單制度之下都係 U21 咧，就唔使註冊，21歲以上就需要註冊啦。咁啊如果去到 U23 嘅話，即係變咗中間有兩年嘅緩衝，咁啊有啲球員即係例如蘭奴高爾啦，身體發展未成熟，但係就渴望自己有一個新嘅發展咧，咁就會離開啦。咁啊，但係若果 B 隊制度確立咗之後，佢如果去到英冠、英甲或者英乙嘅話，咁變相會唔會令到曼聯或者其他球會大嘅球會啦，去租用曼聯小將嘅難度會唔會提高咗咧？咁呢個都我自己是會關注的，因為如果他們是成立了 B 隊是在低組別聯賽那裡去征戰的話呢，那我相信就如果以領隊Ron Joyce 來說呢，他就 有一個固定班底之下咧，就唔會傾向就將，即係佢可能會將一啲邊緣球員會借出去啦，即係青年軍入面嘅邊緣球員。但係你話一啲譬如新星嗰啲會唔會係借出去咧？我反而覺得會有一個影響咯，對於低組別球隊嚟講，係啦。 OK， 明白。咁啊，講完呢單新聞之後，我哋就接住落去就係外借嘅例牌新聞啦。咁啊，首先就去又係例牌講西班牙先啦。咁啊。安力基斯，安力基斯咁啊，繼續過住佢一啲好慘淡嘅日子啊。咁啊，二月九號呢場西月咧，咁就成場波喺呢個後備席上面度過嘅啫。咁啊，安力基斯仍然係喺呢個低潮之中啊。咁喂，係咪得罪咗教練啊 ，Vincent？ 暫時都冇進一步消息噶嘛，亦都唔見到有啲咩花邊新聞就話佢同教練不和啊，或者有一啲任何嘅影響佢上場嘅事情有關啦。咁啊， 係咪得罪人？ 都比較奇怪。 係咯，唔會無啦啦唔俾你上陣嘅，一係得兩個原因，一係得罪領隊，一係就搞咗領隊個女嘅啫。系得呢两个原因嘅啫 ，OK， 咁睇下落去点啦 ，OK， 咁啊之后，碧比 系啦， 交俾你，我唔想讲嘅。 系啦，今日碧比咧，今日喺其实喺之前嗰场波啦，今日佢代表费列拿出场啦，今日系作客对波图嘅，咁啊打足全场，咁啊俾波图炒3-0，今日 你意料之内啦，俾对波图炒三粒咁少，仲想点？OK， 咁啊，然之后去到荷兰嘅荷甲维美积，咁啊维美积喺 NEC 嚟尾，跟住继续佢嘅。幾出色嘅表現啦，不過呢場出色極都冇用啦。咁啊，維美積踢足全場，咁啊，結果俾前列分子飛燕諾就主場大炒5-1。咁啊，我相信維美積呢場波都應該獲益良多啊，我覺得就。安達臣嗰邊點啊？ 係啦，係啦，今日安達臣咧，咁啊喺呢一個意大利杯咧係有出場嘅，四強收回合對烏迪尼斯咧就後備出場啦。咁啊，次回合 14分鐘係。 系啦，出14分鐘嘅啫。咁啊，喺呢一個嘅次回合咧就冇出過場嘅。系啦，咁啊呢一個費列堅拿咧今日入咗決賽嘅，就咪擊敗烏迪尼斯，仲比數3-2。 OK。 咁啊，二月九號嗰場咧就要值得留意啦。咁啊喺正選上陣56分鐘之後咧就被換出。咁嗰場比賽咧其實就有 match highlight 嘅。咁啊。見唔到佢有任何出色嘅表現啦，所以就踢咗半個鐘頭之，踢咗一個鐘頭之後就被換走嘅，係啦。而家費列天拿排第四。 好，咁啊，然之後去到 Wilfred Saha 嗰邊翻翻英格蘭，佢又點啊 ？Wilfred Saha 嗱，嗰場波咧就係卡利夫城對維拉啦。 嗯。 都係踢咗一個鐘被換。嗱，嗰場波就睇咗大半場。咁其實佢嗰場表現就真係一般一般嘅啫。 嗯， 咁所以就令到佢係被換走，咁換上嗰個咧就係我哋前曼聯青訓小將啦，就係 Max Daly 嘅，係啦。 OK， 好，咁啊 ，Daly 踢成點？我想知啊，反而。 Daly 本身就冇問題，咁啊，尤其是有一樣嘢就係、是、Daly 上咗場之後咧，其實佢就左右都有出道嘅，咁啊係嗰個跑位比較飄忽啦。 嗯。 咁但係始終都係受制於身體嘅問題。咁啊，令到佢嘅嗰個攻門唔能夠有直接攻門嘅能力，佢都係同沙夏嘅撞就唔好，同沙夏就有直接帶波能力啦。佢自己就係一啲穿針引線多嘅，係啦。嗯。 OK， 好。咁啊，然之後我哋繼續留喺英格蘭，咁啊，去翻低咗嘅少少英冠嘅鮑威，咁啊，鮑威就因為上一集提過嘅呢個腿筋受傷嘅問題啦，咁啊。兩場嘅聯賽都係冇踢到嘅，咁啊仍然係休養之中啦。咁啊之後維根就其實已經跌到落去呢個英冠嘅第九名噶啦。咁啊上翻英超應該冇乜期望噶啦，係嘛？ 英超就比較難。咁啊睇下佢第三至第六入唔入到咧，因為佢同第六都係爭唔係好遠嘅啫。系、 okay, 啦，附加赛睇下英冠附加赛点样逐鹿厮杀，睇下佢得唔得啦，系啦。 OK，Tom、okay, Lawrence 又点咧？ 好啦 ，Tom Lawrence 咧咁啊，系呢一个有两场波踢咗嘅，咁啊第一场就2月8號嗰场输俾利斯联嗰场咧，就83分鐘后备上阵。 系。 咁啊，2月12號嗰场主场对米和尔嗰场波咧，就佢亦都有出到场嘅，系啦。咁值得提一样嘢啦，咁啊其实。 嗱，呢個衛城咧就借咗呢一個 Tom Lawrence， 咁而佢亦都喺呢個衛城同一日咧，就將佢哋嘅陣中24歲嘅中場咧，就 Ed Upson 咧就賣咗俾米蒙爾。咁其實佢呢一場波之前都受咗好大壓力，因為點解咧？呢個衛城而家排榜尾啦。 嗯。 咁佢麥茂然咧就借用曼聯嘅 Tom Lawrence 咧，其實就俾人質疑係咪相對波死嘅。咁啊，嗱呢一樣嘢咧，咁啊希望。呢個衛城有一個好成績啦，令到佢哋嘅主帥 Gary Johnson 咧就可以，將佢對 Tom Lawrence 嘅信任就有一個嘅正面嘅影響啦。如果唔係，都相當之危險。 我哋係咪解讀為係因為呢個衛城上一集我哋提過呢隊波係財政危機，因為而家陷入 唔係卡素爾聯先 啊，卡素爾聯，我記得 sorry 記錯。 係 咁啊，然之後喺 QPR 嘅 Wilkin 就仍然係養傷啊，咁啊同埋。另外一樣好幾緊要嘅消息就係、是QPR 嘅主帥阿列納哥係啦，咁阿列納哥就係、是證實咁啊，佢哋嘅頭號前鋒 Charlie Austin 同埋呢個逆風嘅 Matt Phillips 都係因傷受裂嘅 ，OK， 咁啊，所以前面嗰條進攻線咧係有問題喺度啦，咁啊，列納就話希望 Wilkin 可以快啲上陣咁啊。幫返佢哋啦，咁啊而家 QPR 就排第三，暫時就應該唔需要擔心啲乜嘢啦，咁不過都幾期待見返列納上返嚟嘅，其實講真嗰句係啦，喺英冠見到哈利列，喺英冠見哈利列納應該都係一啲比較神奇嘢，即係等於你喺英冠見到費格遜咁樣，我覺得係咁嘅情況，係啊，咁啊至於馬哲達喺伯明翰 OK 喎，係嘛？ 系啦 ，OK 嘅，咁啊嗱，2月8日嗰场啦，咁啊对作客查尔顿嗰场咧，就佢就梅开二度，咁啊亦正正凭佢呢两个入球咧就攞晒三分，咁啊一球咧就系、是、头槌嘅，就凭呢一个死球啦，咁啊传入禁区佢就头槌先后入网嘅，系啦，咁啊呢一球就先可以记录嗰一球啦，咁啊佢嗰场就上正选上阵咗87分钟嘅，系啦。 OK， 好，咁啊，至于 Tom 场咧就全 场 三分嘅，系啦。 咁啊，至于 Tom Ford 喺伯明翰就未有咩消息可以同大家讲下，咁啊，因为佢仍然嗰个受伤嗰个伤患情况就仍然系未有进一步嘅消息嘅。OK， 咁啊，至于 CY 使唔使讲下？ 讲。睇下先，仲有边个讲？冇啦， 我哋有 Tyler Beckett 有得讲。 Tyler Beckett 啊，咁就系、是、佢都系喺伯明翰对屈福特嘅比赛后备中度过噶咯，系咯。 O K。 佢应该都系冇落场咁样。 系啊。 系啊，佢上阵嘅次数都唔多，都系一去一次，都系为伯明翰上阵过一次。 非常之明。 好，咁啊，跟住就係 Sam Johnson 啦，咁啊，唐卡士打嗰場比賽，輸嗰球咧就係、是、輸喺佢哋後防頂唔到波，咁啊令到對手就頭槌破網，咁啊無能為力啦。咁啊呢一場波咧就係、是、對手就叫白禮頓，佢哋嘅門將就叫古斯石，都同曼聯有啲關係嘅，係啦。 唔止有啲關係啦，都有咗好耐關係㗎啦。OK， 咁啊跟住去到我哋啱啱提嗰個。對卡素爾聯啦，咁啊伊卡文尼喺度嘅，咁啊伊卡文尼就正選上陣嘅71分鐘啦，喺呢場對根寧咸嘅英甲比賽裏面咁啊，球隊主場1-2輸波，咁啊然之後去到12日嗰場一球擊敗巴拉福特嘅比賽咧，咁啊伊卡文尼就成場波坐後備席，咁球隊又反而贏翻一場喎，咁啊然之後仲有一個我哋都可以提下嘅，咁就係同隊嘅 Sam Bryan 啦 ，Sam Bryan 就後備上陣7分鐘嘅嗰場波就係對呢個根寧咸嘅時候，咁啊至於對呢個巴拉福特一球擊敗佢對手嗰隊嗰場波咧，咁啊 Sam Bryan 就係後備上陣咗23分鐘，咁但係仍然係。未入過波嘅 ，OK， 好，繼續交俾翻俾你 ，Jack Bambi。 好啦，咁啊，喺借而家借咗去英元嘅哈特普爾嘅 Jack Bambi 咧，咁啊留意一樣嘢啦，咁啊佢將借約就仲有一個星期就完噶啦，咁呢一場波咧就2月8日踢嘅，咁啊對呢一個嘅杜根咸咧，咁啊冇出場。 係啦，咁啊 ，Jared Rush 啦，亦都係冇入到呢一個英越托幾聯嘅比賽大名單啦。咁至於呢一個門將奧哈拉咧，咁啊喺英格蘭第七級別嘅聯賽咧，亦都係因為佢哋球隊冇比賽，所以就冇出到場嘅。係啦。 OK， 好，咁啊，剩低嗰兩個我哋就唔使講噶啦，一個就叫 J. Rush， 一個就叫奧哈拿。咁啊，因為兩個都冇比賽咁啊，所以唔使講。OK， 好，咁啊，去到就係 U 廿一啦。咁啊 ，U 廿一早幾日就喺奧脫福就主場擊敗呢個韋斯咸 U 廿一啦。呢場波 O 唔 OK 啊？好唔好睇啊？ 相当之好睇，因为系喺奥脱福睇啦第一件事，咁第二件事咧就系、是、嗱，因为呢场波咧，其实要留意一样嘢就系赛前咧，如果曼联系赛前曼联排第八嘅， 系 如果曼联可以喺呢一场波赢咗排第五，sorry 排第六嘅韦斯咸嘅话咧，咁相差如佢哋两队相差都只有得两分。咁換言之，如果曼聯呢場波贏咗，就可以壓過韋斯咸升上至少第六嘅位置。 係啦 ，OK， 咁啊， 係啦，咁啊呢一場波咧就精彩，同埋就阿 DM 都有監場嘅，莫耶斯。 嗯， 係啦，咁啊嗱，呢一場波精彩嘅地方就在於咧，一開頭嘅時候就 James Wilson 啦 ，Avicii 都有落到呢一個球場熱身嘅，咁啊但係咧之後嘅時間出正選名單咧就。比賽大名單啦，咁啊 James Wilson 就唔見咗，點解咧？因為原來賽前就唔舒服，係啦，咁啊可能就考慮到，因為我哋之後會講嗰場波啦，就青年足總杯第五圈作客哈德斯菲爾德嘅比賽，嗰場波比較重要啲，咁所以咧 James Wilson 就冇出到場，咁所以今場比賽咧就冇派到一個嘅正前鋒嘅角色嘅球員出場，咁啊打四二三一，話就話打四二三一，但係其實就似打呢個 好前鋒嘅喎。排到最前嗰個 A 彭利娜嚟 嘅 啫喎，排到最前嗰個叫 A 彭利娜，其實喺嗰場波都係啦，就頻頻同 J 連加特換位咁啊，連加特有啲經驗打過二前鋒同埋箭頭，係啦，咁啊要不斷換位咯，係啦。 但如果你要擺 Jesselyn 加佢打呢、這個叫做影子前鋒嘅位嘅話咧，咁啊變相 A 彭利娜都係唔識打翼嘅喎。 A 彭尼娜好少少，如果打翼嘅话会好少少，系啦，咁啊，始终就箭头就真系成队波，即系我哋嘅前十一人真系冇人识打嘅，系啦 ，OK， 系啦，咁啊嗱，喺转会窗之后嘅呢一队嘅曼联 VIA 啦，咁啊相当之有一个嘅斗心啦，我哋咁讲，因为一啲新嘅队员啦，一啲年轻嘅球员出场， 嗯， 咁另外一个值得提咧就系呢一个右闸华利娜咧就系、是。今年啦，就係翻咗嚟之後咧，首次就為曼聯出場嘅，係啦。而我哋嘅正選中堅咧，就仍然係呢個米高堅尼做隊長啦，兼且搭住 Donald Love 嘅，係啦。咁 Donald Love 原本位置右閘，咁啊嗱，成場波都係嗰、那個版本都係同上一場對李斯特城一樣啦，都係壓住對手嚟踢。咁唯一一樣嘢值得係比較突出就係咧，今場嘅攻勢比較尖鋭多啲啲，就唔係淨係得遠射。 咁神奇？ 系啦，系啦，系真系多啲啲。咁啊，点解咧？咁啊，同呢一个换位有关啦。咁啊，但系呢一场波咧，就连加特咧就表现真系一般嘅啫。咁啊，尤其是打呢、這、一个，如果左翼嘅位置上面就真系一般。咁啊，换咗去中间啦，同埋唔俾一个固定位置，佢就反而就 OK 啲啲。系啦，咁啊，由于呢一个嘅前线啊，就明。冇乜力量啦，即係嗰個攻擊力量就都係唔得個人狀態上面。咁啊，有一次嘅呢一個大波啦，由阿華利娜上前就做一個嘅帶動啦 ，cut 咗入中間之後咧，就交咗俾禁區入面嘅贊高啦。咁啊，當時米高堅尼都走咗上嚟，因為就係喺三波嘅時間咧，就好少有中堅殺上嚟嘅。係。咁啊，米高堅尼就殺咗上嚟。咁啊，咁啱得咁巧咧，就阿贊高將個波傳咗俾佢啦。咁啊，佢一拉一拉個波，咁啊一抽就入網，咁啊曼聯就領先啦。咁啊之後嘅情節都係由於年青球員嘅關係啦。咁啊 A 彭尼娜咧就冇追到個波，即係冇追人，咁啊令到啊 Rich James 就一個 mark 兩個，咁啊 mark 唔掂。咁啊另外一樣嘢就係中路啦，就嗰個防守嘅問題，咁啊令到呢一個對手位之後就追翻一球。但係就失咗球之後嘅曼聯 VIA 咧，之後又喺中圈開波之後咧，就再次即刻就臨進攻。咁啊， 就憑住頭先失波個罪人啦，就是、A 彭尼拿嘅 K 個位入嘅發炮啦，咁、啊令到曼聯 Uya 咧就再次建立2-1嘅領前優勢，咁啊之後就再唔入波啦。下半場比較悶波嚟嘅下半場， 係、okay, 啦。咁但係我 但係值得一提就係下半場咧係。 你講先，你講先。 咁啊，下半場嗰兩個嘅換人咧，其實都同受傷有關嘅。咁啊，賽後證實咗咧 ，A 彭尼拿就冇事，係啦。咁啊 ，Rafael 就未知，係啦。 Rafael， 我想知嘅一樣嘢就係呢場波，我見到一個幾正嘅組合啦，就係、是、中場中大變翻就係 Joshua Rafael 拍呢個 Ben Pearson 啦，係咪啲火花仲喺度？ 火花喺度冇問題，咁啊 ，Joe Rafael 嗰個位置都係相對突前啦，咁啊 ，Pan Pearson 就鬥後嘅，係啦。 OK， 咁啊，然之後睇翻精華片段，其實就見到華利嗱，今場波踢得唔錯嘅，有啲疊瓦式助攻做上去嘅時候都係有啲威脅出到嚟嘅，咁可惜就係前面同佢拍住嗰、那個，即係佢對上前面嗰個 Janko 反而就好似失色少少喎 ，Vincent 啱唔啱啊？ 冇錯，因為始終讚高都係嗰句啦，係佢如果係你要叫佢一條龍踢曬就冇問題，但係若果你叫佢同佢配合嘅話咧，就硬係好似扭扭零零唔知點咁樣咯，會有種咁嘅感覺。 斯朗啲斯朗 嘅觀察啱嘅， 斯朗啲 fan 嚟應該係。OK， 咁啊，然之後我哋去到呢個足總杯嘅第五圈，咁啊，哈特斯菲爾德。咁啊，對住呢個曼聯嘅青年足總杯啦，咁就係琴晚新鮮滾熱辣踢完嘅啫。OK， 咁啊 ，Vincent 就睇咗噶係嘛？呢場波你有直播噶，我哋 係冇錯冇錯。咁啊嗱，呢一場波咧係失望到不能再失望， 係 亦都呼應翻我之前所講啦，嗰集所講啦，呢一隊嘅曼聯 U 十八所派出嚟。打呢一個青年足總杯嘅球員咧，中前場係沒有問題，亦都係有啲睇頭嘅，係啦，我只可以咁樣講一句。但係呢一啲有睇頭嘅球員，其實都睇落都幾攰下，尤其是桑哥同 Matthew Willock 咧，桑哥係踢唔足啦，但 Matthew Willock 已經係由開年去到而家場場踢足噶啦。 係。 咁啊，桑哥就之前十月頭受傷過之後，都係場場踢足。咁啊，呢隊中場中組合今場波咧就有少少不在狀態。咁啊 ，Joshua Harrop 就傷完同埋病完之後嘅出嚟啦。咁啊，做嘅嘢都有限。 嗯。 James Wilson 亦都係憑 Matthew Willock 嗰腳嘅長傳，曾經再利用自己速度啦，爆過對手。咁啊，令到自己嗰球單刀就入網。咁啊，令到文曾經追貼至1-1嘅。咁啊，始終都係嗰個問題，都係嗰條後防線啦。咁其實你都可以見到呢一場波，所換嘅嗰兩個人咧，都係同後防有關嘅。第一個換人就係換中堅要安奴啦，咁啊換入就係逆風 Mitchell 啦。咁啊，令到呢個陣容上面，斯伊雲斯啦又右閘轉咗去打呢一個中堅，咁啊讚高就由右翼就褪翻落去打右路，咁啊成條邊去自己去搞掂。係啦，咁啊，另最後一個換人亦都係相當之可以話係最後一擊啦，可以咁樣講，就係用 Ben Barber 換走 Ben Barber 就換入呢一個Rushford 嘅，咁都係一啲換走後防換入前線攻擊手嘅一個嘅招數啦。咁但係始終都係受制於呢一個對手都相當之勤力，只可以咁樣講，對手嘅嗰啲招數都係傳中傳中再傳中，高挑打腳，完全係英式。嘅踢法，但系就系呢一啲咁嘅踢法就后防搞唔掂。输第一球啦，曼联先落后嗰球咧就系要安奴失位，加埋中场失波。输第二球咧就真系冇得好讲。点解咧？因为系 Ben Barber 拉衫。咁啊，其实一般嚟讲咧，咁啊，因为嗰一球咧前锋就即系佢哋对手前锋应该系掂唔到波噶啦。咁就算 Ben Barber 拉衫咧就可判可唔判啦，嗰十二碼真係模棱兩可。咁啊，佢選擇咗判，亦都唔可以話球證錯，係啦，只可以咁樣講一句，係啦，只怪就係怪佢經驗唔夠啦。咁啊，同埋成條後防，兩位左腳嘅中堅嘅配合就好失望，尤其是我對伊旺奴特別失望，就係、是、季初嘅時候，我曾經寫過篇文咧，就話呢一位新星係，尤其是上個賽季啦，今晚係值得留意，但今個賽季係完全冇曬靈氣啦。 兼且係喺歐冠 U19 第一場啦，那個球嘅失球啦，即係頂唔到啦，善後咗嗰球啦，之後咧佢就好似跌咗落地獄一樣，就未上得翻啦。係相當之失望嘅，令我係啦，如果你。 呢場 U18 我都不予置評啦，有咩位之前 Vincent 都提過啦，嗰條災難性嘅防線啦 ，OK。斯文斯今場咪踢得好差。 斯文斯今場踢入去中堅之後有表現，但係踢右閘係絕對災難性。 係，佢踢出咩閘，左閘右閘都係災難性嘅表現啦 ，OK。咁啊出咗局啦，係嘛呢場呢、這個 FACY 就。FAYC 就出咗局啦，咁啊 U18 嘅聯賽方面就都一樣，係災難性嘅排名嚟嘅，我冇記錯的話 ，OK。咁其實今屆嘅聯賽啦，青年軍嘅聯賽啦，兩隊都踢得麻麻啦，會唔會係因為呢扎人抽咗0044特別抽咗一扎去踢呢、這個之前踢嘅 U19 歐冠啦，咁跟住翻到嚟之後又清咗一大批嘅借咗出去啊，賣啊賣出去啊咁樣，會唔會係令嗰個穩定性導致到呢兩隊青年軍都係今屆表現係失色咗？ 係有少少影響，咁啊，但係你話 U21 嘅話就。其實我覺得 U21 就係去到後期先有啲頹啫。咁啊，你新一批都其實都接到班啦，係中間嗰個頹，即係U21 嗰批好似有啲我之前我講嘅厭戰啦，其實厭戰嘅都係嗰一場啦，之後已經即刻啊 Warren 咗手起刀落，喐咗啲人出咗去啦。咁啊 U18 其實始終都係人腳問題，我只係咁樣講一句，一啲都唔係叫做幾見得下人嘅都出咗嚟。甚至乎16歲啦、okay. 即係你見到係好多好後生嘅都已經係今季呢就已經係有地標戰出咗嚟啦，係幫 U18 處置上陣咗嘅。咁都可以見到嗰一隊波嘅太過年輕，呢個係一個原因。咁最大個原因都係冇乜一個正宗一個搭檔嘅好嘅配置係好難，可以只可以咁樣講句。 OK， 好明白。咁啊，跟住我哋就繼續我哋嘅老廢自傳啦。咁啊，今集就嚟到中段啦。咁啊，今次 Vincent 就抽咗一啲，我相信係講翻90年代至2000年代嘅故事啦。Vincent 分享一下。 好。咁啊，2001年啦，咁啊，費格遜決定咗退休之後，再收翻決定，即係收翻退休決定之後咧。咁其實佢就充滿活力啦，佢宣稱就充滿活力咁組建呢一隊波嘅。 係。 佢亦都坦白承認啦。咁啊，2001至2002賽季係失望嘅，因為點解咧？係自1998年以來咧，首次無法取得任何嘅冠軍。喺呢一個賽季咧，佢哋係喺歐冠四強戰咧就俾利華古遜擊敗。咁啊，其實最大嘅影響唔單止俾利華古遜擊敗入唔到決賽對皇馬啦。最大的原因呢就是那一屆的歐冠決賽呢其實是在蘇格蘭格拉斯哥亦即是費格遜的鄉下舉行的，所以若果那一場波入到決賽對皇馬的話呢其實對於費格遜是相當有意思的，是啦。 咁但係 話雖如此啦，佢 唔係咁，但係講翻樣嘢，當年就係02年嘅皇馬啦，七條煙嘅年代啦，我相信就算曼聯入到決賽咧。都好難砌得低呢隊皇馬，真係好難砌得低呢隊皇馬。 都係嘅，因為其實點解咧？係啦， 小威有咩想講？ 咁啊嗱，點解咧？ 係曼聯人腳係邊個？我想知當時曼聯人腳 咩？聽唔到。 當時係零幾年啦，零三啊， 零一零二， 佢人腳係 當年嘅人腳其實係麻麻 嘅啫。嗰陣時。 系啊，但系麻麻嘅啫，嗰年个人脚唔算齐 嘅喎。攞咗九九年三冠之后，2001、2002其实嗰阵时，系受到费格逊嗰个宣称退休嘅影响啦，咁啊有少少衰落嘅迹象，但系未话去到最差。 未步入到 后边 嘅黑暗期咯。系啊，未步入到後面。 系啦，零四年就真真正正衰退咯。 冇错，咁啊继续啦 ，Vincent。 零四年攞完足总杯之后就系。咁啊，佢亦都話啦，咁啊，雖然嗰個賽季失望啦，但係你必須要承認就係 1995至2001年啦，呢六年之間咧，佢贏咗五次嘅聯賽杯冠軍，並且喺呢一段時段咧就攞咗佢嘅第一個歐冠冠軍，亦即係99年嘅三冠其中一個啦。係啦，嗱，佢必須要強調就係由1995年至到2001年呢段時間，呢六年咧，佢係由乜嘢人開始去帶動呢？就係由95年提拔921代，係啦，由95年提拔921代開始啦。提拔921代咧，係一開頭嗰下係好艱難嘅。點解咧？一開頭第一場波就輸咗俾維拉。 嗯。 咁啊，亦都引證咗Alan Hansen 嗰句啦，就即刻拋出嚟就話 You can't win anything with this kiss 啊嘅呢句名句啦。咁啊，亦都費格遜亦都同佢嘅921代咧，就用佢哋嘅成績嚟到去回應咗 Alan Hansen 呢一句嘅。係。係啦。咁啊，佢亦都承認就係、是。除了退休呢個決定影響了球隊的穩定之外呢，亦都做了一個決定，就是將當時30歲的中堅接受完這個腿後跟手術的史坦啦就賣走了。那麼為什麼呢？他就是認為呢，就做這個手術的史坦呢，就加上年齡的影響啦，是會有一個狀態的下滑的問題。那他後來意識到這個問題之後，其實他都想啦，為了當時嘅後防嘅經驗問題嘅著想啦，就亦都簽咗35歲嘅老將伯蘭克啦，即係曾經做過法國國家隊主帥。咁啊，佢買佢免費簽呢一位嘅老將咧，其實就希望就帶動當時得23歲嘅布朗20歲嘅奧沙，傳授啲經驗俾佢啦，作為一個過渡嘅時期嘅。咁除咗呢一個時間之外咧，佢喺2002年8月亦都收購費迪南，亦都係大家都知啊，係最貴的中堅啦，係喺曼聯嘅收購歷史、收購嘅後防之中咧最貴嘅一個。咁啊，佢亦都算，佢都講過啦，中堅嘅位置係佢執教球隊咧佔最大部分嘅地方嚟嘅。 嗯。 咁同時啦，佢亦都係邀請咗技術比較歐亞大陸化嘅助教昆羅斯就去做佢嘅助教啦。咁其實除咗呢一樣嘢係希望組建一支新嘅曼聯之外咧。咁有一啲地方就影響咗佢嘅前進嘅部分嘅，就係2002年日韓世界盃嘅時候啦。時任曼聯隊長堅尼咧就同麥卡菲發生衝突啦，咁啊俾麥卡菲就送咗翻去曼徹斯特噶嘛。咁再加上咧2002年8月31日啦，曼聯作客1-1新特蘭嗰場咧，曼聯嘅隊長啦就係堅尼咧，其實就爭擊咗對手啦，被逐嘅。咁當時其實就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咁啊點解咧？就係、是、佢就叫咗堅尼做手術，咁啊令佢喺場外冷靜下4個月啦，因為其實嗰屆世界盃年嘅影響啦，咁啊對球隊，咁啊好嘅唔嚟，醜嘅嚟啦，咁啊堅尼做咗手術之後咧，咁啊主場俾當時嘅弱旅保頓擊敗咗，第二仗作客列斯聯又俾佢哋擊敗咗。咁令到曼聯喺2002至2003赛季咧，聯賽開列咧頭9場只係贏咗2場波啫。咁佢見到咁樣咧，就決定咧就將當時身上有傷需要手術嘅球員全部即刻做手術。咁啊，寧願佢唞夠，係啦，寧願佢唞夠，希望喺世界盃效應之後咧，咁就有一個嘅時間俾佢哋去喘息，咁啊俾佢喺下半賽季就發力，就係咁啦。咁啊，佢其實佢都好坦白講啦。咁啊，佢亦都從來就唔會同啲傳媒打交道嘅。咁但係當正正因為呢個原因咧，令到佢哋咧見到你有問題咧，就大肆宣揚。咁啊，佢唔會因為你唔同佢有交情，佢都唔會俾啲時間你去話，俾啲情面你去，係啦，唔使俾面你啦。咁啊，不處比爵士其實喺佢接任曼聯時候都講過啦，媒體同呢一個領隊其實都係一啲都叫做係打對台嘅關係，你媒體一定要揾新聞噶嘛，咁教練盡量就係冚埋噶嘛，就唔想俾你知道一啲佢差嘅嘢噶嘛。係。咁啊，佢話所以點解咧就要睇報紙咧？其實作為主帥最大嘅工作咧，就係要將訓練基地嘅內容保密。係啦。咁而佢喺執教過之中咧，碧咸咧係唯一一位唔會受錯誤影響嘅球員嘅，係啦，係相當之。要特別點？ 佢碧咸所指唔受錯誤影響係咩錯誤咧？ 佢嘅意思其實就係話，佢有時咧，佢如果踢得好差嘅話咧，佢唔會承認自己嘅錯誤。佢即係佢嘅精神力係好強大， 佢就唔係太認為自己有問題，你可以話佢自負又得，係啦，即係有兩種嘅解讀都可以咁講。 OK， 好，繼續。 係啦，係啦，咁啊再都係講緊2002-03賽季先啦。咁啊，嗰個賽季咧，其實有一場曼徹斯特打比咧，就係、是、曼城咧最後一次喺佢哋嘅舊主場恩路球場咧就係、是、踢嘅。咁嗰場波因為加里利維利嘅失誤啦，令到球隊喺26分鐘再次落後。咁要知道當時曼城就唔係一支富可敵國嘅球隊啦。咁當場波曼聯就輸咗嘅。咁啊費格遜之後其實亦都問過加里利維利，甚至全體球員啦，你哋係咪仲有心去踢嘅？去質疑球員啦，可以咁樣講。 係。 咁啊，而加里利維利喺嗰個賽季其實亦都認為咧，球迷已經喺一個十字路口上面啦，即係 差 我覺得啦，都 同 係啦。咁啊，都有少少 而家 嘅情況 係 啦，我都覺得 係啊，係 啦，冇 錯。 咁啊，佢亦都話啦。呼應翻上面佢話叫少堅尼嘅日子啦，咁啊費翔亦都改變咗佢嘅思路，咁啊唔再追求一個控球率，咁啊點解咧？因為佢認為咧堅尼走堅尼係離開咗賽場之後咧，佢就要更加注重控球率，因為點解咧？堅尼喺度就冇問題嘅，佢話佢唔會丟掉控球權。系啦， 堅尼係 咁啊， 永遠唔會失波嘅。堅尼係永遠唔會控失。 係啦，堅尼唔會失波嘅，佢係咁樣講過，係啦。咁啊，佢亦都話啦，喺當時啦，咁啊，除咗堅尼受咗傷影響咗球隊嘅運作之後咧，其實其他方面冇乜問題，因為點解咧？當時有阿萊哥啦，科蘭做 萊哥，即係跟正阿萊哥，即係雲尼斯達內啊，係嘛？係啦， 係啦， 雲佬。 系啦，当时 咁啊， 系， 仲有杰斯碧咸啦，就做边路嘅球员，咁啊，同埋又有青训出身嘅巴特，同埋菲尔尼维可以打防中啦。咁而呢两位佢特别要称赞就系，其实佢哋就冇谂过离队嘅。 系， 但系咧，佢亦都强调啦，点解要俾巴特尼维尼菲尔尼维尼走咧？就系、是、佢觉得佢喺费格逊手下咧。已經係再冇太多上陣機會，甚至乎作為主教練，佢認為佢係傷害緊球員嘅時候咧，佢作為教練咧必須要有所承擔，係、啦。佢亦都特別讚揚咗菲納利維利，佢認為佢自己係一個團體行先嘅球員啦，佢係諗球隊多過諗自己嘅，甚至乎咧係當球隊運作暢順嘅時候，佢冇乜機會出場咧，佢都會開心嘅，佢唔會話愁眉苦面嘅。系啦，但系咧，佢嘅大佬啦，加里佬咧，就發現自己細佬嘅位置，發現有呢個問題咧，其實揾過佢嘅。咁而正正喺呢一下咧，佢令到費格遜下決心咧，令到菲立地維利咧就同佢傾下佢嘅將來嘅。係啦，咁啊，費格遜講呢番説話之後，其實令到當時佢嘅太太啦，菲立地維利嘅太太咧，就聽到話爵爺有意就俾菲立仔轉會咧，其實。佢太太聽到就係喊嘅，點解咧？因為佢話佢唔想離開曼聯，係啦。咁啊，佢亦都話啦，將菲立仔賣俾莫耶斯時代嘅愛華頓咧，就係、是、收咗360萬磅啫。而事實上佢嘅身價就肯定 double 於呢一個嘅， 唔止啊，應該唔止 double 啊， 唔止， 係啊，唔止 double 嘅當時嘅菲立尼維尼應該。 咁同樣嘅情節亦都發生喺巴特身上啦，咁啊賣咗去紐卡素啦，係啦。咁而之後都講萊哥嘅決裂啦，咁啊雲尼斯到來嘅決裂，咁啊2006年2月聯賽杯決賽，咁啊當時需要一個冠軍嘅爵爺啦，咁啊竟然就同當時嘅首席前鋒啦雲尼斯到來講就係話，沙夏喺幫曼聯呢一屆殺入聯賽杯係功不可沒。咁啊，冇理由俾佢做後備嘅啫。咁啊，所以就係啦。咁啊，令到萊哥就要屈居做後備。咁啊，佢亦都曾經講過啦，就係話有機會嘅話，一定會俾阿萊哥出場嘅。後尾咧就嗰場波就對維根啊嘛，贏4-0嘅。咁啊，後尾佢就話我阿爵爺就話佢希望就派出當時淨係加盟咗球隊一個月嘅新球員啦，維迪艾華出場。咁佢都話一樣嘢，就係希望呢兩個球員咧知道咩叫係冠軍，為呢一隊波出場。 但係佢後尾就講咗一句都 要 fuck 問候雀爺嘅説話啦，係啦，問候雀爺嘅説話啦。咁旁邊嘅球員已經同佢講話注重自己嘅言行，而真正令佢下決心清洗阿雲斯特蘭咧，就係因為佢不斷挑戰助教昆羅斯啦，再加埋當時斯朗嘅爸爸細細咧，佢竟然攞呢樣嘢嚟到開玩笑，咁啊，所以令到阿雀爺忍唔住要將佢買走啦。 你都睇得出雲斯特蘭其實就球場外嘅言行舉止係有幾咁柒啦，同我哋而家陣中嘅某位射手係十分之相似啦。咁啊， 啲荷蘭人係咁嘅。 係，咁當然，雲尼斯達良係光明正大少少啦。咁啊，至於我哋而家嗰個射手啊，荷蘭人咧，係恐怖少少嘅。佢嗰啲就係少女藏刀嗰啲冚家產嚟嘅。咁啊，講緊邊個自己諗啦。我哋球隊裏面好似得兩個荷蘭人嘅啫。咁啊，一個就係亞歷山大嘅畢達拿啦。咁啊，然之後其實仲有一個邊個就大家自己諗下啦。OK。好，咁啊，今集嘅自传就係咁多啦，慢慢就 係 OK， 好，咁我哋今集就嚟到咁多啦。CY都成半節冇出過聲，唔知喺度搞乜嘢。OK， 冇所謂，唔係聽你講啫，都係 OK。好，咁我哋今集就嚟到呢度啦， okay. 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係梁錦祥，你哋依家聽緊嘅係 www.ragazine.com.hk。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